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兔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酒吧里正在聊各种催单，咱们也听听。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猪，假设吧，你要是一个服务员，然后呢，你服了这个包间啊。吃饭的人迟迟不走，你怎么办？ 等。 等？你怎么能够让他们走呢？ 您是不是先把账结了？ 人家可能会说，哦，我们这儿还没完事儿呢，这儿谈正经的事儿呢，你赶紧出去啊，门关好了啊。摇了一会儿，发现他们也没有走的意思，怎么办呢？ 我再进去，应该是那会计该下班了。 我告诉你说，结完账不走这事更可怕。他不是说不结账，他可以先结呀。结完账之后这绝对不走。 给你结。 哎， 呀，您聊您的。 结完账2钟头了，你发现这些位还不走， 对，怎么办呢？ 我们的经理快下班了， 让他走啊，走，让他走。 我们聊我们的。 后灶也快下班了， 走吧，走，不加菜， 不加菜， 走。 服务员也快下班 了，走， 没服务，不需要服务了。 看门来了， 走。 您不下班吗？ 我下 班 了， 不下班怎么能坐这儿呢？ 而且这几位喝的吃的很开心， 尤其是这会儿再有2位喝多的， 哎， 喝的是这个不知道，哎，五迷三道了。 这时候怎么办？ 对呀， 停电。 你想办法，你主意多。 马吉 已经是2-3点了。 这时候呢，就是 可是你进来有几个大男人，长得很粗壮啊。 对，这时候呢，由于又都下班了，你已经被荣升为主管了。 哦，合着就我一人了。 推门，你刚想说，只听这几个人。大哥，这事儿交给我了。 嘿，一定好，得拖一大光膀子。 再见。 什么事儿？ 没事， 别想进来。 几个人又聊，不是，到3点钟。凌晨3点钟，这时候你实在有点熬不住了。 对，但是那些位呢还聊得特别高兴，而且这些位呢五大三粗，站着比你高，坐着比你长。 脾气比你大，嗓门比你高。 我进门，几位您 出去。 没，您吃不吃早点啊？ 我们这儿谈事儿。 你要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打算跟着熬一宿是吧？吃不吃早点？ 就对面早点摊马上就营业，要不然您那儿接着吃去。 不是，我们又不是不走，是不是？ 对、 啊，我们单买没买啊？而且我们就算没买，你是觉得我们买不起这单是吗？ 不是， 您吃您的，您聊您的。 你看没辙了吧？ 你老催，来多少回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吃不起啊？ 没有， 你不就是个打工的吗？ 这时候已经 这个伤害到你的心灵了，迫害到你的尊严了。 我们请大哥吃饭，你一趟一趟的，好像我们不要面子了啊。 但是这些位说这话，你又觉得好像对你是一种威胁， 这是进退两难呐。 怎么办？ 怎么你自己加班走了？ 小猪就是搓手， 我门口还数星星去吧， 争取搓手给自己打着了，点燃自己的怒火。 真实的事件呢，是当时的一位领班大姐呢，说的那几位不高兴了，认为不给面儿。 那后来怎么办了？ 后来大姐说，那行，我给你跪了吧，让我们走吧。 什么意思？给人跪了？ 那 就是给人把价钱加贵了。 后来说，那我们给你打一九折，送点果盘行不行？ 那那些位同意了吗？ 我们也是打工的，你也不能那么伤我们自尊，是不是？我们 好，跟小猪一样。 这是哭了，这是。 哦，不过有时候确实这样，服务行业很难做， 软硬兼施，有的时候通情达理的好说， 遇上这种不懂事儿的， 对， 真是不懂事儿， 怎么办？滚刀肉，你说怎么办？ 你说你喝吃饭喝酒熬的人家凌晨三点钟，人家陪到你三点钟已然是很不容易了。 对，有营业时间，人第二天还上班啊？ 对啊，你还得说那种什么，你不就是打工的吗？你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呀？到底谁不给谁面子呀？ 说那种伤人的话，侮辱人的话， 不讲礼貌的话，不得体的话， 你咱们要请不动，就警察请去。这是一种催单啊，还有一种催单呢，就是你的快递迟迟不到，但是你呢，满心的期盼能打开这个你千选万选的万中之一。 对，比如说小猪订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打开就没好事儿啊， 但他又迫不及待打算打开。 有一次呢，我听到咱们隔壁吵架，咱不是还劝了的吗？我记得张嫂是这么说的，念了一下不通气的鼻子，抹了抹眼泪，看看外面，要不是说我有几个快递还在路上，我真想死了算了。 嚯，这位真有理想。 而且呢，催单呀，我们几个女孩子总结了一下， 嗯， 特着急的话，你就得跟他催得狠点。 你为什么不说？ 没有用，没有用 啊， 都是语言打出来，没有杀伤力。 那怎么办？ 你得这么说， 嗯， 您看，这个月底我就得嘎一双眼皮了。 嘎一双眼皮，给拉一下。 这个眼霜呢，我希望在嘎之前呢，我就先用上，因为如果嘎不好的话，我眼霜可能用不上，所以我希望。 这叫废话。 我希望我那个在嘎一双眼皮之前呢，您先让我用上这眼霜。 这怎么听着跟拉一块肉似的？ 对，也有的是这么说的。我呢这个月要做脸了，我这个脸呢可能要大修。这个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脸呢，这是家里的墙啊。 脸。 我这个脸呢，在有脸还能用得上洗面奶的时候呢，您最好是快点给我把这运过来。 对， 运过来以后，我就换脸之前呢，用上这瓶洗面奶了。 对，你要再运不来，钱叉子该折了。 卖家其实一听这话也知道你跟他逗呢，所以呢一般都会说我给您优先安排发货。 结果呢 当然 用上， 尽可能优先安排了吧。 嗯， 这就是我们女生总结的一个经验。你比如说，亲，我的睡衣什么时候发货呀？他可能说了，我们在加快发货啊，仓库还在调配。哎呀，您看明天就降温了，我就怕我冻死了。寂寞的寒夜里，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寒冷的夜里，凄清冷漠又惆怅， 就是给人讲悲惨的故事。 结果呢，卖家说的，那我先递一点火柴， 你先维持着蒸苗。 不行不行，那个是这样啊，我呢是马上要离开地球了，希望能穿上你们家的棉拖鞋，满足我个人那个小小的心愿。 这外星人呀，也没什么追求，就喜欢地球的棉拖鞋，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地球的秋裤了。 离开地球之前穿上你们的羽绒服和棉拖鞋，我会感到很幸福。尽快发货好吗？然后人家也回了，行，小姐姐，我们尽快发货，到时候一起去火星哦。 可你怎么知道他也是去火星啊？ 瞎逗呗。那卖家还能怎么着呀？ 你说去火星穿棉拖鞋，那像话吗？ 那穿什么鞋去啊？胶皮鞋？ 啊，像真水。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呢，他就不给你差评了。万一你要跟他杠起来的话，那人家给你差评，你有话说吗？还有呢，这么说。哎呦亲，衣服呢？再不来我就冻没气儿了。 冻得都没气了。 卖家一听这催单呢，也只好这么说。哎呀，大妹子，仓库的人都马上升仙了， 都快累死了。 我觉得这种调侃吧，有时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得直言不讳，告诉我确实着急，你赶紧。 我确实是忙不过来了，你打着打着打着打着打着打着。 这有什么得直接的？ 其实要是这么逗的呀， 感觉可能不是说十万火急 那么着急， 十万火急的可能就不逗了。 对， 我这十万火急，快点降速。 哎，但是有这么一种文体，就是说，亲，我马上就要换脸，我马上就要换这个换那个，我这四肢换了要，你快给我拿鞋来，我临换之前想穿上 鞋。你要是换腿就不需要鞋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明白，卖家会知道他调侃，也知道他夸张，但是呢。就形容了一种 迫切的心情， 对，这是一种文体拿快递的心理，可能你们没有我这么真真切切的感受得到、啊、 对，因为你老快递了。 对， 哎，这是攻心战嘛，利用你心里的这种同情也好， 不同情 也 好，抓住你的心，让我第一时间实现我的目的。你看最近不有个会玩的吗，高校大学生本来正舞狮呢， 一个庆典 或者一个社团招新，正舞狮呢，伴随着 什么社团耍狮子招新 的，你管人家的传统文化大社团。你想这锣鼓点 噔不楞噔 嚓，噔不楞噔嚓， 还得看是南派还是北派。 哦， 南派 还得上去，呀呀呀呀呀， 干嘛垫着了？ 神的那个大眼睛，给你接那个劲儿。 小花啊，你要说就别学了， 你明白吧？ 啊，是是是， 这北派的好像没有那么多这个眼睛上的动作，是吧？ 北派是舞蹈的舞多，南派是武术的。 黄飞鸿那个还得斗起来。 对对对。 按说在这种节奏当中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蹦蹦跳跳演狮子就行了。忽然间这个同学啊，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个信息，他的快递来了。 他一定是从手机上得到的信息。 钻了那狮形了，还带手机啊。 现在的人在哪儿不带手机啊、 哦、也是。所以跳着跳着呢，这俩人就离开了舞狮的队伍， 穿着这形儿走了， 走 接快递去了。 对，接快递往这传达室那边去了。 狮子滚绣球杆，狮子滚快递了。 他这个出现在传达室大门的时候，给大爷吓一跳。 哎，这意大利人的俄罗斯的奇遇，这会儿想起耍眼睛来了，冲着大冲着大爷眨眼睛。 我的， 哎，说你还是说出来的。 你们家小可爱来了，没错。 得嘞，把这快递往狮子嘴里边一乳。 亲，好评， 好，差点没咬着， 蹦蹦跳跳的，按着这节奏点，掐，这俩人， 锣鼓也跟着， 哎呦，这个太真实了，我不知道观众跟没跟着看， 不知道狮子干嘛去了， 钻这个狮形的是两个人，对吧？ 对，前面那位一路跑，后面那位还不明白呢， 今儿这场子那么大呀、哎， 直问哪儿去， 还哪儿去？ 哎，大家都说什么都阻挡不了取快递的脚步啊， 尤其是狮子， 那位静桥地，快递快递嘛。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沈阳有这么一个外卖地址啊，我跟你们说说，要是你们是送外卖的啊，看你们找不到。 什么地址？你说说，沈阳地址能有多复杂？ 北桥松路与东青街交叉口，北桥松路进来。 它应该是北桥松路与东青街的交叉口，逗号，然后从北桥路进来。 对啊， 你念的是北桥路与东青街交叉口，北桥路进来。 对啊，他这上面写的就没逗号， 但你得念出逗号来。 我就是快递小哥，假设现在我就没看出逗号来。 你愣点一个， 北桥松路与东青街交叉口，北桥松路进来，直行300米右拐，然后呢平房区，我们家平房啊，右拐会看到一个公共厕所，然后进来直行往东数第二个胡同，进来直行100米看到一棵30年的大树，进来就对了，然后再往前走10米右手边，我们家呢有个白钢玻璃罩， 就是他们家被玻璃罩给罩着。 请问现在大磊，你画出一个路线图，哪儿是北桥松路，哪儿是东青街，哪儿交叉口，然后怎么转。 小花你问的太细致，你就问王大磊哪儿是沈阳啊， 到北京站就问哪儿是沈阳啊，给你一张车票就到沈阳了。 哎呀， 您先画地图快点。 画地图一般指尿炕，你知道吧？ 这个要说啊，这路线图说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我觉得呢，要看不懂就两个问题， 是 一个是语言分析能力差，不会看出逗号来。 二呢 就是没住过平房。我觉得但分住过平房住过胡同的人看这都特别清楚。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直行300米 他要是三百米的话，就要求小哥必须带一把尺子。 带尺子，最长的尺子，咱就说啊，这个一般来讲合尺是比较长的了吧？ 对，15公分。 没有，15公分可不止，3米。 啊， 3米正常的尺子吧， 差不多。 300米，他得量100回， 估嘛， 那就很容易就走岔了，对不对？ 这样，那个如果小哥不介意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咱们上体育课都测过百米，一般来讲可能12-13秒就跑完了， 先跑一个12-13秒， 对，然后呢歇喘，等加好体力呢再跑一个12-13秒，然后再跑一个12-13秒。 那他那车怎么办啊？ 啊， 他人跑的，车怎么办？ 有车的，有车就好办了，有车就好办了。车有时速表啊，一看那个速度，然后用那个公式一乘，大约300米是几秒钟， 它是自行车。 自行车也好办，自行车呢大概骑呢，你先算一下你这个运动的这个速率，然后呢你用那公式一 乘， 哎对，然后你大约估摸着几秒钟的时候看到边有没有口就到了。 我建议你继续往下看，你看不到一个公共厕所就证明你走错了。 嚯，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万一他也有一个公共厕所呢？ 哦，就是300米处和250米处各有一个公共厕所。 我觉得要更清楚一点的，应该写清楚是哪个胡同口。一般胡同口都有一个路牌子。你像咱拿咱北京举例子啊，你比方说，咱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张望胡同，张望胡同口呢准有一牌子写着张望胡同。 那万一这个胡同是叫东张望胡同跟西张望胡同呢？ 那他这个送餐之前就应该写清楚了，东张望还是西张望？ 东张西望是吧？ 不是， 关键是什么呢？有公共厕所以后呢，还得让你进来。 他所谓的进来，不是说让您进那胡同，他就是那意思，就是让您进那厕所。 对， 在那儿先方便方便，拿着这餐进去。 对， 什么就对呀、啊？他是指公共厕所边上有一条道，顺那道进来。 哦， 他绝不让你进厕所。厕所一般来讲都是死的，进去还怎么出来？没听说有穿堂门大厕所，这门进那门出？ 有啊， 有吗？你见过北京公共厕所穿堂门？这门进那门就出去了。 一般那个高速公路休息区收费站的都是穿堂门厕所啊。 那是那个休息区穿堂门，厕所绝不穿堂门。 那可能你说对了。 就是我说对了。 然后呢还要直行往东数第二个胡同，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都不分东南西北，知道往东里看。 这个好办，这他不是骑着车的吗、车上就有一个指南针呢。 没有，谁家自行车有指南针啊？ 他没有是吧？手机上现在有指南针，我就不信快递小哥他没有手机。 就是1000块钱的那没有。 那花10块钱买一指南针，我觉得现在一指南针也挺便宜的。 行吧， 那就说问路也行，对不对？ 对。 你那往东怎么走啊？对吧？ 上岁数人一般都知道，哎，往东那么走，往西那么走。 四个老头，四个方向。 四个人有仨是晕的。 那么第二个胡同在直行100米，看到一棵30年的大树。请问这个30年的大树你是怎么鉴定的呢？ 30年得看什么树了。几大？ 老红木。 老红木。 老红木。 我就没听说这树叫老红木的。红木啊是个品种，绝不是个树的名字，你知道吗，小花？ 你还得问老头。大爷，这个树是多少年的呀？2年的。耶、 这是花房大爷。 好，那30年大树你也解决了。现在再往前走啊，10米处右手边有一个白钢的玻璃罩，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我觉得是个阳光房。 嘿，一下就蒙对了， 是不是？白钢玻璃罩，绝不可能是大街上摆一玻璃罩嘛。 万一里头是观音院呢？怕着火，把唐僧烧着。 那你现在崩溃了吗？ 其实这地址没崩溃，小花就你这么一通逼问呢，王大雷已经要崩溃了，一直就执行往东立即执行。 我没听说枪毙才立即执行的。 你要是送这快递你完蛋了。 哎呀， 我没听说 这断句， 我没听说这儿点逗号的。该点时候不点，在完和蛋当间点一逗号。 外地小哥倒是挺淡定的，说当时我虽然有点崩溃，但是呢想想以前遇到的其他的奇葩的要求，我其实忍了。我还遇到过一个给我画画的，就是他把这个厕所呀什么的他都画出来，一个小道小台阶全都画出来。 那不是画了个地图吗？有地图不就更清楚了吗？ 像也好啊。 你是没见过手画地图是吧？就2条横就代表一条街了，那怎么像啊？ 不是，他这个比例尺你得差不多对吧？ 我没听说，也不 肯定的呀。 但分不是科学地图，没有比例尺的问题。 那你大概其有一个大致相似，对不对？外卖小哥是不是有一种对着藏宝图找宝藏的感觉啊？ 有。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双胞胎有什么好处？你们觉得？ 俩， 长得像。你比如说长得特像的那个， 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吃饭的时候，这俩顶一个，也不能。 那你说他干嘛？给自己否定了。 对，双胞胎可以穿一样的衣服，这有什么好处呢？ 容易让别人混淆。就是有时候能冒名顶替， 哦，这就是好处。 你比如考试吧，你说今儿我考不好，我不会，他能替我去， 他也不会， 那就别换了，逮着还算作弊。 你希望，比如你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吗？ 这我希不希望也来不及了。 比如哪天约女朋友，你实在腾不出空来了， 对，我自己去。 双胞胎兄弟如果有的话，因为有同卵和异卵，你是愿意一个同卵的呢，还是愿意一个异卵的呢？ 这也不由我决定。但是如果由于我的意见能够产生作用的话，还是愿意要个同卵的， 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对， 就是说一个卵子，哎，然后你们俩 卵子，啊，不是卵子， 啊，就你们俩都挤下去了，挤着就掰了， 就像坐地铁， 哎，完成两截了，本来是一截。 你别讲怎么生的了，你就说这事儿吧。 你觉得一样的是有什么好？就是说有心灵感应，这样。 哎，有时候关键时刻，比如说我这一紧张或者什么，他能过来找我来，他去救我。 哦， 我这老闹肚子，你是不是又紧张了？ 我也不哪儿紧张。 那你要是大的还是小的呢？ 无所谓了吧？这大 哎，这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你要是先出来，后出来那管你叫哥哥。 对。 你要是后出来的呢，你就管先出来那叫哥哥。 你得虽然就晚那么两分钟，但是你就嘣儿就下去了。 对啊。 所以 辈儿下去了， 当然 要辈儿的吧。 不，同层的也有一个比较吧， 差的也太多了。 就是不争时间，无所谓是吧？ 对，这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 就长得一样就挺好玩了。 哎，对， 长得一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这刚才你问我，不是？ 那你 我 长得一样很简单的好处，照照片的时候， 哎， 照一张洗两份， 哎， 这可以， 这是一个这个什么 省钱？ 哎，但实际上原则上这也是违反了规定，他不是你啊， 他是我呀。 你现在就是你哥哥了，你清楚吗？ 不清楚。 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如果你当时把他拱一边去的话，其实你应该是你哥哥。 不是，我在那个时刻，我们俩恐怕就没有这么清楚了吧？ 清楚，你思路特清晰。 他有点糊涂。 对， 但是他体力比我强是吧？ 他有点糊涂，对对对。 我听着这么费解呀，啊。 其实当双胞胎有好多好处， 比如说 俩人能洗一照片，能一人用吧？ 又来了。 比如说有好吃的啊，本来说是两份，你一份，你哥哥一份，结果呢你哥哥 因为你们俩长得太像了，你哥哥连吃两份，然后，啊，你没吃着， 你着急，你一会儿没吃上啊， 你妈一看，哟，还真没吃着，这事儿闹的， 得了，明儿再补吧。 哎呦，明儿我也不打算再吃了。 说这个双胞胎的事儿，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胡同里面那双胞胎。 谁？ 王里王外吧，兄弟俩。 谁是哥哥？ 王外啊，他先出去的。 他爸爸起名的时候就光看方向了。 他俩呢，就曾经呢省钱照一个证件照，还是驾照。结果呢，那天出门，王里开着面包车被警察拦了。交警查了驾照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驾照上的人呢奇怪了。 什么叫奇怪了？他怎么奇的怪、啊？ 这警察问他，说你这驾照让水印了？ 没有啊。 哦，那你这驾照让什么东西给碾了？ 没有。 那这就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照片上这个人这嘴巴子上吧，有一痦子。 嘴巴子上？ 就嘴角啊，有一痦子。你看你呢，南天，你这一人俩嘴角都没有痦子， 点了。 哦，这是什么时候照的照片啊？ 想不起来了吧？ 关键警察看，不光是照片的问题， 嗯， 这驾照好像也不是你的吧？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双胞胎不是他们同卵的，又那么像。 这个名字是你吗？你要往里还是往外？ 往里往外啊，他们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有驾照。而且有驾照那人嘴角， 没有驾照的人有登记啊？ 没登记啊？ 那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往外啊？ 他叫往外啊？ 那他怎么知道往里啊？ 他按照这个查的，驾照上写他叫往里啊。 哎呀，这个道理就是，你本来应该是你哥哥的，后来你把他踹出去以后呢，他变成哥哥，你现在就是你弟弟。 你是后逃出来的，你看后逃出来就沾氧气沾的晚了，你知道吧？ 我还是问问警察去得了。 双胞胎共用一本驾照，确有其事。重庆有个面包车被交警拦停接受检查，司机掏出驾照的时候，警察发现驾照上的人嘴角有痣，司机却没有。核实之后，司机没驾照，用的就是双胞胎弟弟的驾照。 民警对这位无证使用他人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扣留机动车10日行政拘留和共计罚款2020元的处罚。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那我问你们，糖炒栗子好吃吗？ 分哪家的。 那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吃栗子吃出事故的呢？ 吃出来过，坏的，一咬里边黑心栗子， 刚出锅的，然后呢你拿这个牙齿一咬吧，这热气儿凉气儿这么一对流，栗子啪一下炸了，在嘴里炸了。 这就说不会吃栗子。我还真没有拿牙咬过，在嘴里炸的。 哦， 你在嘴里咬过？ 我一般都是拿牙齿咬栗子。 哎呦，那是很危险很危险的，那炸的劲儿挺大呢。 对对对， 叮当五四的。 那泡上怎么办呢？ 乒乓五四的。 二踢脚怎么办呀？ 叮当五四的。 那想闪光雷怎么办？ 你非得给我找一下。 但是你有没有吃这个大虾呢？爆炒大虾吃，有没有这个啪这个大虾在里面折了个个，拿蛆子扎你？ 小花，你要不是动画片看多了，要不是恨死我了。你怎么就没赶上过呀？ 不是，我想提醒一下你，就是吃栗子不要着急。 那你说大虾干嘛？ 他这好话不得好说， 稀罕你，怕你到时候找炸。 你又够找炸的，你还找一边找揍。 没有我就放心了啊！咱该忙什么忙什么， 早就该走。 哎，那有个爆炸新闻，你们知道吗？ 哎呦，哪儿爆炸了？ 不是，一个表白求婚的事儿。 那怎么是个爆炸新闻呢？ 出状况了。 哦， 结果就没成。 怎么回事？求婚没成？ 就是咱们胡同那个，说那天晚上打算向李月娥求婚。 长得好像不错，听得有个唱形容李月娥的。 有的有来着。 怎么唱来着？ 这个高挽凤转汉，不前又不后，有个名儿叫仙人酒。 嘿， 他叫李月娥，他没那么大岁数 啊。 嗯，没过50。 嗨。 然后呢就是整了好多蜡烛， 然后摆一个浪漫的图形，站在楼下向这个楼上的李月娥求婚。 还唱啊。 嗯， 高挽发转。 哎，你真的需要勇气。 还真想起来了。 有李月娥在上面看见了啊，丢个手绢下来。 反正李月娥这行为够老的。 灯火下相遇，灯火阑珊处，什么感觉？ 不是看不清楚呗。 对， 就得晃晃悠悠的， 晃晃呼呼，飘飘悠悠。哎，俩人跑这显活来了， 有几个大香辣， 大香辣还真是显活啊，大辣的就罢了，香辣 薰衣草的，百合花的。 哦，我以为是那种香辣蟹、香辣虾呢，香辣。 哦， 反正正是这个美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个神秘的人物从烟火中出现了，啪一下。摁住了小陈的手，口里念念有词： 天门开，地门开，小伙儿，小伙儿快离开。 还是显活的， 这个很危险的，谁让你们弄的？ 是个山西人。哦， 这个人呢就是保安大叔，灯光火烛的，这个有点危险。保安大叔不开心。 哎呦，他说保安大叔还是真保安，有点灯火就不开心。 所以这个故事结果就是女生还没有出现，保安大叔出现了，于是男生被保安大叔带走了， 俩人浪漫去了。 哎，你需要， 哎呦，确实需要有你。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叶鹏，你买这水果都不甜。 哎，不可能，我买水果绝对甜， 绝对甜。你尝没尝？ 尝了，当时现买现切现尝的呀，倍儿甜呀，这橙子。 是吗？ 啊， 尝的那个你买回来了吗？ 尝的能买回来吗？都切开了，我还能买回来啊？ 哦，没法让每个橙子开三角是吧？ 对，开三角。 哎，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特喜欢看那西瓜开三角。 为什么呀？ 不知道，感觉特爽。 你喜欢三角是吧？ 我还喜欢那糖三角。 得了，这个最近社会现场人家最近反映一个问题，说这个买的橙子为什么不如试吃的甜？ 赶上了呗。 问题啊，出在了刀刃上。 刀刃好钢不用在刀刃上吗？ 怎 么了？问题怎么出在刀刃上？ 对呀、啊。 你看，有一说你们就表示疑惑，社会现场一出你们就表示千真万确。 因为有视频、有图、有真相，你也光说、 啊。那还是看那个吧，社会现场。 现场，哎，瞧瞧，看一看啊，正宗的广西柳橙，不甜不要钱啊！ 您看，卖副食品的这位， 这水果都归到副食里了。我说那位播报员，您知道副食的定义是什么？ 我是说，在副食品店门口的这个卖橙子的摊位上。 哎，您进来看一看我这橙子啊！ 哎， 不甜不要钱。 小伙子， 哎，大妈，哎， 您那。 就冲您来 啊， 七块卖他们十块，卖您七块。 哎，就是这样， 因为我看您有眼缘，哎，七块钱，您给我做广告。 哎，是这样， 不甜不要钱，保证甜掉您的假牙。 哎，是这样， 您问多少钱啊？ 哎，是这样， 您是要尝尝是吧？ 啊， 没问题，刺啦，给您擦这刀，我看您绝不干净。 我不要削面。 他们您还搁这尝，您来几斤？ 哎， 来五斤。 哎， 啊，好，五斤没问题。 哎， 您看五斤高高的，五七三十五，您给三十八块钱。 嗯， 那刚才不尝一块吗？三十二块钱吧。好吧， 哎， 三十，得嘞，也就冲您了，三十就三十。不行，那不能再便宜了，二十不成。大妈，虽然您不太会说话，但您可会摆东西，真的啊！欢迎给我做广告啊！ 哎， 刚才这段是我们的记者偷拍下来的。 这么大岁数记者，大妈刚才说什么了？ 大妈就说，但是回家切开以后啊，就没那么甜了。奇怪，可是我是冲着橙子甜我才买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又来到了副食品店的门口的这个柳橙摊位上。 哎，尝一尝，哎，不甜不要钱。哎、 而且 您尝尝，您尝。 啊，好甜呢、哦！ 哎，要多少斤？ 行， 您烫着了。 冲牙。 哦。 真甜， 好吃， 不错， 人家没人再来啊， 不贵， 哎，不贵，确实不贵。 不少人试吃之后当即购买，记者也接过了商贩切下来的一片柳橙，尝了尝，味道确实很甜，但是啊，甜的有点发腻。 今儿就卖到这儿了，收摊了。 于是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辖区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请他们协助调查。 你这橙子为什么这么甜啊？ 这就是产的就这么甜啊，这是当地的气候好啊。 刚才你切橙子的那把刀为什么老要在底下擦一下？ 对啊，为什么擦一下啊？ 它是为了这个干净，您知道吧？我们这符合卫生的。 不要胡说，你瞅你这块布。 啊， 你那衣服都脏 啊！不，我没带这个擦，我是拿这个，你看拿这水一冲，这就干净了。 这什么水？ 这就是 带走，把水带走， 吓我一跳。 现场查获了这个矿泉水瓶， 食药监所的执法人员现场蘸取不明溶液尝了一下，称味道确实非常甜，这个溶液可能是甜味剂混合物。 啊，这个 我都已经逮起来了，没法返钱。 提醒大家，试吃的橙子由于品种不同，酸甜味道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位老记者来，您看啊，让您品尝几样不同的橙子。这是四川的冰糖橙，您感觉？ 我说， 他说酸甜味儿。哎，这是橄榄橙，赣南的脐橙，您再尝尝。 这咋了啊？ 更甜一些了啊？ 是这么说的吗？ 经我们查证。商贩行为属于欺诈，执法部门已责令整改。同时呢，我们提醒消费者购买时多加留意，品尝时最好自己剥开。你看，自从叶鹏买了这个上当的橙子之后啊，他现在啊什么都得自己剥开，先尝尝苹果，剥开尝尝鸭梨，剥开尝尝馒头，现在也尝尝。这回那副食品的店的老板真的不高兴了， 对，他把我那酱豆腐也尝了尝。 买锅还能全额返现，您说这一众老人是遇到真好事儿了，还是被假好事儿给骗了呢？请看现场。 哎，买锅返现，白拿锅了啊！白拿锅了啊！ 买锅好，一大口的锅真是好。 您听听，哎，买锅的，哎， 这锅 甜不甜啊？ 没就吃锅的， 买过来，买过来， 买 过来看。 哎，我是这个人。 您锅，您这锅卖多少钱呢？ 哎， 这锅不卖，这锅呀，这锅送。 谢谢。 哎，您这句听清楚了，哎，送是送，不能白送。 还给我钱？ 不给您钱，您得给我们钱。先给我们100块钱，把这锅拿回去。我们做了登记之后，做一个活动返现，再把这钱返给您。这就等于白拿锅，需要一过程。 我脑子快啊，是说呀， 嗯， 我们拿你这锅。 哎， 拿走， 对， 你返我们钱。 等会儿，您省略了一个过程，先交一百， 哦， 然后再返您这100。啊， 我们还得先交一百啊。 对，您得先交100。您知道这是什么锅吗？这叫养生平底锅。 怎么个养生法呢？ 您用我们这锅回去一做饭 啊， 腰不酸，背不疼，腿也不抽筋儿，知道吗？ 这锅里有盖。 锅里头没有盖。 锅有盖。 锅是有盖， 这锅是补钙的，补钙锅呀、 啊。哎，这个不但补钙呀、啊， 还补 补铁，补锌、哦。您吃完就有锌了。哎， 哎，好像这锌不足就糊涂， 没劲， 心血不足， 没劲。尤其是说话嘴不利索，哎呀哎呀哎呀！ 对， 你缺的东西可能不只是心， 对，还补脑。 哦，行，我脑子快啊，就是说呢，这个锅呢，补这个补那个， 对对对， 盖，哎，脑，这完了，你给我100，我把这 个。您要省略这过程，您先交一百，您脑子不是快，您脑子是阶段性失忆。现在我们这、那个，您听我们这声儿。您做东西，您自己东西只要食材食料，保证吃完就是好。我们是通过这个磁场的原理啊，把您都磁化了。 哎，不懂， 不懂就好办了啊。这反正是养生了。 哎，这骗我是啊！ 他这个交一百返一百，合着咱们也没有花钱。 对，白是白搭了，是不是？ 对，您白烙一锅，您还有什么说的，对不对？ 真，您买一口锅现在也不便宜呀、啊，那好铁锅。 您知道，你好铁锅，您知道我们这锅多少钱 啊？ 我们这都是进口锅，上千的，真正奥地利、德国组装。 这还挪地儿组装一锅？ 对，它是奥地利的技术，在德国组装的。 这够路费吗？这个 合资、高精尖的技术。 No， 您知道吗？哎，您要不买，您往后少，您往有人买的，您带就交钱。好了，拿锅走，给您钱， 给我来一个。 咱们这哎，给您 钱， 您看您现场返钱，给钱给钱。哎，挨个收钱，给这几位退钱。对对，都退完了。你看您，我们不说瞎话吧？您买不买？ 那就来一个吧， 来一个，交钱， 给您100。 哎，我跟你们说呀，以前我的头发都是白的，用了这个锅以后，你们再看呀，头发都黑了。 哎， 你拿锅头发蹭锅底呀？ 同志们，锅有限啊，人太多，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逐个来，这边先收钱，那边登记，好不好？登完记再返钱啊，好不好？来，挨个， 我来， 来， 交钱， 来一个， 来四个。 好，哎，这哎呦呦，不好意思啊，各位，哎呦。哎呦，你看，又忘点东西，重要东西，我回取一趟，好吧？我一会儿回来给您继续返现啊，返钱啊！ 哎， 稍等会儿， 不会跑了 呀？哎呦，您看这锅都扔这儿了，我还跑了吗？锅还在这儿呢啊！ 那倒也是， 哎， 快点呀！ 哎， 到夜了3点多了，这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去哪儿了这是？而且这个锅呀，它不像 棉袄的防冻，站着这么久真冷。哎呦，哎，你怎么不说话了？冻傻了？ 冻什么傻了？咱那胖子嘛去了？ 俩小时多了，这要不回来，你觉着咱们是？ 肯定八成是被骗了吧？ 那也就是说咱们上当了。 哦，上当了！来人呐！ 买锅还能全额返现，这些老人被好事吸引了。当他们把钱付完之后，对方以东西落下要回去拿为由离开了活动现场。当老人们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时候呀，骗子已经奔着下一个目标点去了。老人们排队排了很久不知所终，最后发现自己被骗了，纷纷向当地的派出所报案。我们的民警现场查实，原来啊是一个诈骗团伙，打着年货促销的名号在各地行骗，目标就是中老年人。这个团伙呢还有一个代号叫翠花。 哎呦， 上酸菜。 好，今天我们的社会现场就先播报到这儿了，我是侯宝林。那么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首乐曲，祝愿大家炒好菜买好锅。大家请看，这是一种形同砂锅和 UFO 的新型乐器，样子虽然看去很像锅，但是动辄两三万。乐器的名字叫做手碟，所以手速非常关键。好，通过我们的节目请您一睹鬼手的风采，请听歌曲大铁锅。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哪个嘛？ 谈恋爱呀、 啊！你才像十七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 没错， 猜想毕竟只是猜想。你不是女生，早已过了十七。 我都四十七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早已过了十七。 女神的温柔，其实是恨哪一个的？ 你说那个是哪个？ 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也许没想象中的精啊，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俺不是女生，我女儿都要十七。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是恨哪一个的？你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快要十七，还有好多问题。 没有问题，有问题问老爸。 那爸爸，我们想交男朋友可不可以啊？ 啊，哪个嘛？